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定和小二，豆汁必包就小卷，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元旦假期第一天，颐和园昆明湖冰场也开满游客，游客在宽阔的冰面上感受到冬季运动之美，请听报道。 今年颐和园的冰场面积达到70万平方米，相当于98个足球场的面积，是市区内最大的天然冰场。宽阔的冰面提高了安全系数，让游人更加舒展地享受冰上活动的乐趣。颐和园管理经营部主任梁军介绍， 我们设立有5处冰上活动区域，有各种手动和电动的冰上游乐设施，一共是6000台件。昆明湖的冰场开放的一直到2019年2月4号，北京市体育局和青龙桥街道呢会在这个期间组织2次冰上活动，届时可能会有一些冰上的表演。 颐和园冰场分为昆明湖主湖区、苏州街湖区与西堤的冰滑梯区域3个区域。冰上项目设有单人冰车、双人冰车、冰上自行车、电动碰碰车、电动冰船、电动冰狗、电动逍遥车、冰滑梯、冰鞋速滑等10个项目。主湖区冰场设有5个出入口，游客可以在任意出入口租用和退还游艺设施。不少游客带着孩子来到冰场上活动。 作为冬奥会的举办国，我觉得所有的公民都要到冰上来锻炼锻炼身体，让孩子也学一些本领，所以我今天就带着小孙子来玩玩来了。 颐和园中队冰上救援演练现在开始。 冰场开放第一天，颐和园消防中队和公园在冰场上还进行了冰上救援演练。如果冰面上出现游客求救，救援人员将携带救援杆、冰面救援筏等专业设备前来救援。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晚22点到明天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5大特色书店进行。活动设计了1+1+5的模式，即一个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活动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城，掀起全城诵读热潮，同时连线宝岛台湾，两岸携手诵读迎接新年。跨年活动以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为主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台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共同进行音频直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一直播、凤凰峰直播、网易新闻将同步视频直播。海淀中关村环保科技园近日建成了本市首个能量公园，园内电能来源为太阳能和人体动能，可以实现自给自足，预计将在明年向市民正式开放。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共建成包括街道社区、公园、学校等类型的首都园艺驿站33家，明年全市将充分利用公园绿地附属空间和疏解腾退出来的公共场所，再建设20家园艺驿站。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槽东移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傍晚前后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请注意防范。后半夜受到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带来二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转晴，明天白天晴朗天气，北风轻拂，适宜节日出行。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这一天稍微有点特别，是12月31号，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 我跟你说，这节目咱们今年我就这是我上最后一天了。 那倒也是，也是我上的最后一天了啊！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的节目明年没有了啊，因为之前的我们有两档直播节目，因为时间的调整、人员的调整，可能有一些变化。我们打开微信公众平台的时候，看见好多朋友在告别 哦， 就比如说乐享生活呀，换了一位主持人来继续做，也是非常优秀的苗山。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好歌会听话。好歌会说话， 会说话。 这个殷超老师的节目 是 对，然后明年呢也是有一个调整，但是调整成什么了呢？调整成我旁边的这一位浩洋和另外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戴毅，俩人一块做的一节目， 就是明天中午， 明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名字叫 音乐共享派， 也是跟音乐有关系的。 是的， 但是好像跟殷超老师那不太一样，殷超老师那个更像是娓娓道来，然后放着歌的同时再给您讲述一些歌背后的故事。 哎， 您这个可能参与的更多一些， 是 互动性更多一些，娱乐性更强一些。 对，明儿我们还送话剧票呢。 哎呦我的天，一开始就有福利哈。 是啊， 那我们节目送点什么呢？ 没有，我票匀你几张。 明年我们争取送点大的 大的， 比如说免费装套房子呀什么的。 哎呦这好。 哎，对对对，明年啊，明年我们现在正在筹划当中，所以呢住在八七六也一直会在2019年继续在这个时间下午的14点到15点这个时间一直陪伴着各位。而且特别巧的是，我今天翻了一下，2018年的1月1号等于是我们这节目开播，1月1号恰巧也是一个周一。 啊，1月1号也是一个周一， 而且我们的嘉宾依然还是今天的这两位，所以特别有缘分。我们起了一个好的开头，在2018年，我们画一个非常相对完美的一个算是逗号或者是一个冒号吧。因为2019年我们还会开启更新的篇章。 是的， 是吧？来吧，我们先请出我们住在八七六的算是功勋嘉宾，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他们缺席很少。 你说完功勋，他们俩立马坐直了，你知道吗？ 什么叫戴高帽？就真的是功勋嘉宾，他们俩缺席时间很少。 是 我盘算了一下，俩人估计每个人啊缺席可能不超过3次 啊， 基本上不论是刮风下雨、天冷、天热，都能准时的出现在直播间当中。所以我要代表所有的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主持人，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谢谢了啊。先请出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而且最近有了自己的一个地方，能够在那边更近距离的和谭老师进行一些交流，关心雅集、关心成长学院的创始人谭伟嘉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关于您那成长学院，回来咱们有机会再聊啊。 好， 到底是做什么的呀？不知道啊。北京紫银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本来我们其实 一看这么特别的日子哈， 啊， 本来我是想着要不要设计点什么不太一样的， 嗯嗯嗯， 后来我又想，哎，我们的节目老是说了一年了，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是， 其实好像家里最，怎么说呢，最让大家感觉温暖的是不变，就是我回到家里边，哎，我的父母还在，我的孩子还在，我的妻儿还在，等等等等，我就觉得，哎，很温暖， 是 一成不变，可能才是家应该有的感觉。所以 说得好， 接着说，就是我们2018年的最后一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还是一如既往的陪着各位，还是一如既往的帮大家来解决问题。 是，今儿这节目是直播啊， 真是直播， 真的。 真是直播，不信空两秒，真是直播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啊。这个大家有什么到了最后一期节目了，有什么想说的，想对我们嘉宾说的，想对我们浩洋说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今天还是有五位朋友发来了问题， 嗯， 我们尽量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边把这五个问题全部解决，我们不把问题留到明年，但是明年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所以呢，到了明年您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联络到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还有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而且在明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小家， 嗯， 也是公众微信号，目前呢也正在申请当中啊。如果顺利的话，我们的家建成了之后，可能大家相聚起来更加方便一些啊。 是的， 好吧，来，我们先看第一位朋友的问题，浩洋问。 好，第一位朋友的问题，请两位嘉宾听好。这个 抢答题吗？ 对，问题一啊，这位听众叫做刘天福，他说啊，我们家这户型怎么样？现在要重新装修了，是这个时候开始装修好，还是要等到开春呢？另外呢，我们家这种形状的卫生间该怎么设置淋浴间呢？目前里面的那一小块是马桶，谢谢专家。 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一就能看到他的户型了，这其实是上周遗留下来的问题， 嗯， 来，我们先问问博士他们家的户型怎么样。 有点像奇葩户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南角很可能是别人家。 是的，就是别人家， 不会太奇怪。就是住的有点别扭，使用空间虽然都利用上，但是整体感觉这个房子不太开阔，你要说硬伤倒没有太大的硬伤。现在可以让刚子直接进入到如何装修的问题了。 我们上一次其实简单的说了一下，我跟博士说的也差不多，渐渐的有点出师的感觉，就是一进门之后，他的右手边正好能看到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道。这个过道会有什么影响吗？ 这个过道就会造成咱们反复在节目中聊到的明堂不够开阔，而且不会，虽然有那种先抑后扬的感觉，但始终感觉一进门是卫生间，然后再是厨房，其次没有餐厅，餐厅可能也很憋屈，可能都甚至得把卧室的某一部分或客厅某一部分当成餐厅，总体感觉我觉得明堂不够，也就是宽敞感不够，但你要说居住硬伤确实也没有。 对， 大可以好好的，待会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改的开阔一些。 这应该也是一个老房子，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而且户型面积应该也不算特别大哈。来吧，我们先具体解决一下他的问题。他说卫生间，这个形状的卫生间应该怎么设置淋浴间？目前就里边有那个一小块挨着窗户那底下是马桶 啊。 刚子， 我这个问题其实是上次回答过了，然后呢我再回头再说一遍。其实卫生间的这种马桶改动其实我们是特别不建议的，因为普通的这种改造方式可能会特别容易拥堵，但是呢不排除另外的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跟楼下如果同时也在装修，而且关系还不错，可以看看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从楼板上打个洞啊，重新走一下下水，但这个呢几率特别小。您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可以试让它去改变一下马桶的形式，马桶有这种下出水的方式，还有侧出水，还有后出水，还有壁挂式马桶，这几种不同的形式。您如果真是想把这个改造最好的一个方式，其实是把马桶和洗手盆放在下方，把淋浴区放在现在马桶已经有的这个凸出来这小块是最理想的。所以说您可以考虑考虑，您去咨询一下这个卖马桶的厂家，有一种叫做壁挂式的马桶， 他们的这个马桶的位置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下调整，然后有一根管可以把那个马桶下水管改了，而且也基本上不会有拥堵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您可以考虑考虑这种方式， 壁挂式的马桶。 对，壁挂式的马桶。 妈也挂在墙上的 啊，对，挂在墙上的。 那它的水箱呢？ 水箱其实是这样，我们普通的那个马桶水箱其实跟马桶在一起， 是的。 但是现在呢，这是一个独立的水箱，而且呢，它这个排水其实也不是在下方，而是在后方。后方偏墙上一点，这样的话能够给我们下水管改造留出来一定的尺寸，所以我才说这种改造的方式是有可能能够移动我们马桶位置而不至于拥堵。 你说那意思是不是像输液似的，上面掉一瓶子，那就是水箱有一管连着底下的马桶？ 其实是那个是不是不是，其实是藏在墙里边的。 哦， 对，一个水箱放先放好，放好之后再拿墙砌起来，这样子的。 好的好的，您可以去咨询一下。首先可能得改变里边的一些，比如说马桶，还有就是您的洗手盆的一些位置，才能把您的淋浴间更好的设计一下，好吧。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来看第二位，这是核桃的问题。他说，各位老师好，我们家是一居室的毛坯房，东南向的，建筑面积的58.9平米，我们有一家四口，夫妻带两个8个月大的男孩，哇塞，两个男孩真好。然后他想问的是，就他们家目前的这种户型，这应该是拍的照片给我们的，是隔出来一个卧室好，还是留一个大的客厅让孩子有活动的空间好呢？还有就是如果不改两居，那还能怎么改呢？希望听一听各位老师的建议，谢谢。来，这个直接就让刚子来吧。 好， 这个你觉得要把它分一下吗？ 这个看到是两个男孩呢，一定是个双胞胎， 哎， 真的太好的一 件事情，太好了， 就很幸福，很幸福。不过有幸福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甜蜜的负担呀。 是， 这事儿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房子本身不大，是一个标准的一居室。其实当一居室很好用，但是四个人在里边居住总是有点难受。这个。其实我们是建议，就我们的孩子远比这个8个月要大得多得多啊。我们其实真的是建议您一定要给孩子留出来特别多的活动空间，比如像现在的这种天气，出去玩真的不现实，外边室外太冷了， 对， 你不可能所有时间都去卖场，都去其他的地方，所以说家里边一定要给留足了。像我自己的房子，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大概厅有大概有个将近30平米，什么都没有放，连沙发什么之类的所有都没有，专门就是给孩子留出来玩的，特别好。对，尤其是两个孩子从家里边这个月份啊，更愿意爬一爬，多爬一爬，多走动走动等等，这个形式会好得多。所以说我真的是给您提建议，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能把客厅餐厅这些功能全部给他舍去掉，完全是为了孩子，给他留出来更多的空间可以爬，孩子多爬一爬对孩子的这个脑部的发育会好得多得多。所以说我真的是建议您把客厅餐厅去掉，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一定要处理好。您尤其是像厨房，您可千万千万关好门锁好门啊。这个卧室里边的话，因为你活动空间已经解决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睡眠的时间。像这个房子其实不是特别的大，我们其实不是建议您选择一个标准的床，然后再加上两个单独的这种比如像单独的婴儿床啊这种形式。您还可以考虑考虑就是榻榻米，就是一长排的这种形式。但这时候会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生活的时候，因为晚上可能会照顾孩子，那么两个人可能都会有很强的劳动强度，晚上休息不好，白天会无精打采。所以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就是比如说爸爸然后独立出来在客厅里边去睡觉或者是怎样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看家里边的实际情况了吧，因为已经8个月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活习惯你们已经养成了，看看怎么样睡眠怎样的这种共处的方式，你们自己能够比我们更决定一些。 是的是的。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建议您能够把客厅这块留出来。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客厅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阳台，这个小阳台其实尺寸真的挺小的。我原来是考虑想从这个地方增加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的，哎，可以睡觉的地方，但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太小了， 好像不行。 而且还有一个是，它离我们的这个空调室外机和这个窗户这个位置真的有点太近了。 对， 对，您一定要注意一个安全，就是把我们的窗户都一定要加好这个防护网。 对，就是安全的防护网、金刚网或者那个防盗的横梁的那种小东西。 嗯， 对，一定要安全第一，我们这是最重要的。其实别的问题不是特别大，改两居其实我现在真的不建议改两居，因为孩子太小， 对， 我们还没有必要把它完全独立出来，等到真的过这个3-5年、3-4年的时候您再考虑这个问题， 是的， 我觉得也还行。对， 因为浩洋可能更加了解一些，就像这么大的孩子应该所谓对自己的隐私空间没有任何要求。 嗯，别隐私空间，对 什么空间都没有什么要求，就只要这个空间足够好玩就行。 对， 就跟大家带着孩子们出去，比如野营也好，干嘛也好，你就给他那么大的地儿，就给他一坨沙子，他就在那儿能玩一天。 我这么跟你说，你现在带他去最全世界最好的海洋馆，他觉得跟你去超市看鱼没什么区别，真的，真的， 对对， 真的。 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您在目前为止啊，孩子这么大的时候，这个房子不能算大，但是也可以说已经给了他一个挺好的空间，就像。咱们妙手说的，您给他提供更大的一个娱乐区，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更关键的， 更关键 倒不一定说我非得隔出来一个屋子给他们住， 对， 这时候住可能往往还 是 次 要 的。对对， 但是而且说到住的，我再多说一嘴，就是您因为给他单独一个独立空间，有些时候需要独立的时候， 嗯嗯， 他还比较小， 嗯， 而且这个空间也一定不会特别大， 对， 您就把它小做得有意思，你比如说我就在这个某一个地方搭一小帐篷， 嗯， 帐篷他不会觉得小，但是这个小空间会觉得特别小， 嗯， 而且也会很有意思， 嗯， 所以说您可以换一个思路来看待他们睡眠的这个地方。 好的， 嗯， 医生幸福也说了，娱乐72变节目明年还有吗？其实北京文艺广播2019年整个的节目变化并不大，刚刚我们说的那两档节目其实是变化最大的节目，一个是换了主持人，另外一个呢就直接换了一种节目形式， 嗯， 其他的都没有变啊。娱乐72变依然还是在2019年的上午，周一到周日啊，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继续为您播出，所以请大家关注就好了。还有的朋友在欢迎说，哎呀，特别欢迎浩洋啊，重新回归876的主播台。人家在这个住在876待了一年了，好吧？什么叫重新？当然是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啊。 嗯， 好好做啊。明天大概什么内容啊？明天除了送话剧票还有什么呀？送话剧票是你演的那个话剧票吗？ 对对对对对。 奋不顾身的爱情， 不然还能送谁呢？ 实力也不错了啊，实力也很强，希望大家支持啊！明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 对对对， 一个小时时间。好嘞，来，咱们再看第三位朋友，这是滨海秋天，他说先问的博士，他说博士啊，我们家的户型是不是问题特别多啊？请你帮我解决一下呗，谢谢。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3就能看到了。北京文艺广播，来，博士，他们家的问题是多吗？这个户型，其实还好啊， 非常零散大户，这个户型从大方面来说啊，其实不差， 嗯， 但是小毛病特别多。我现在可以一一的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入户能看到厨房门，这是一个问题。 嗯， 卫生间的门对着餐厅，这又是一个问题。然后卧室 A 入门看见卫生间门还是一个问题。 对，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现在沙发的摆向是反的，我不知道实际居住他现在是不是这样摆， 就是按说他其实应该摆在南边， 应该是 吧， 摆过来换在南面会更舒服一些， 嗯嗯， 因为这样的话会造成直接的卧室 B 出门还看到沙发，也不隐私 哦。 而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换一面调过来，你看它餐厅旁边正好有一堵墙， 嗯， 稍微有点环抱的感觉， 对， 会更好一些，会更舒服一些。所以说它这个房子大问题没有，就是细节的问题， 对， 可能又涉及到隐形门或是挪门位， 挂帘挂帘挂帘呗，对不对？ 挂帘， 因为哎，屋那个厨房做隐形门，我觉得不太， 厨房不太好 适合，对吧？ 嗯， 确实不适合，因为隐形门，您要厨房门，您做那种两边都能开的那种大荷叶门，也不恰当啊，也不合适啊，万一撞到谁呢？所以厨房这边也就只能挂帘了。 我觉得卫生间 A 是有可能实现的， 卫生间 A 是可以做， 嗯， 是可以做， 卫生间 A 可以实现， 就做一个隐形门，而且上边也弄幅画，等于一进去您看到的先是画。 对， 对吧， 然后卫生间 B 也有可能会实现， 嗯，啊，对， 除了厨房以外，这样的话卫生间 B 如果是隐形门，一幅画跟 A 跟那个卧室 A 形成整面的壁墙的话，餐厅就会显得尤其的舒服。 对，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很多老朋友和新朋友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咱们的一位老朋友风啊说了，浩洋2017年节目停了，去年去这个也就是2018年，今年啊去1039主持了一档节目，2019年又回到八七六开始做节目了，所以才说是正式回归嘛。也对也对也对啊，对对对，您说的都对啊。咱们特别特别关心你。 是，谢谢谢谢。 你去哪儿他都能听到你啊。 谢谢谢谢。 有一种幸福叫简单说了，说哪儿的话剧啊，是繁星的吗？我想要票，浩洋我支持你。 谢谢，是繁星的票。 那就票送给人家了呗。不是，人家既然都开口要了，你能不好意思不给吗？ 嗯，是我这个明天，你按说就是应该明天才送， 不是你因为这一点也是你的节目，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你拿出2张票来送给他又怎样？反正也是明天，我保证不问你要票，好不好？反正你中午的节目也就送完了。 哎，也是哈， 是啊， 嗯， 可以吗？ 想想。 好，一会儿给你回信啊。他要不送，那我都已经话说到这份上了，他还不送，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啊。来来，继续回到咱们的这个，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那是人家节目要送的啊，跟我们节目没关系。 哎呦， 对对对， 哎呦，这酸劲儿。 来来来，这是继续看一下滨海秋天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3就能看见他们家的户型了。他要问的妙手设计师就是他们家的厨房能不能改到阳台上，如果要改的话需要注意点什么。妙手， 哎，厨房可以改在阳台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对于一个3平米的厨房可能有点不是很够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改可能更多的是将灶台改到我们的厨房阳台上去， 嗯， 然后我们的水盆啊、操作台啊或者是一部分吸厨啊等等还是在原有的厨房面积上，应该是这样是更合理的。 明白。他其实想改，我也琢磨的是为什么啊，因为你想他只有一面墙是可以做一个一字形的，或者最多做一个小 L 型的一个橱柜，他可能觉得储物的空间不够大还是怎么着， 就 是不是， 不，其实如果真想做的话，我们可以将厨房和这个阳台之间的这个墙啊，就是北面这一小墙垛可以忽略掉，打不一定能打得掉啊。哎，我看看，有可能能打得掉， 嗯， 是吧？ 应该不是承诺， 它两边都是那个什么。 对 吧？ 如果能打掉的话，那完全是一个大的一个 U 字型厨房，其实也还挺好用的。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您可以把那两个朵都打了，这样整个厨房的面积就变成8.4了。 对，就大的很多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真是不想打掉的话，那么就像我，如果说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您也要关注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是朝西的一个窗户，朝西光线其实一般都会很充足，如果室外没有遮挡的情况下，而且呢，我们如果要把灶台放在这儿，您有可能会有些时候看不清楚你的火苗究竟有多大。 对， 着着火没着火，这火苗到底有多大也不知道。 对，一般还都是那时候做饭。 对， 对吧？ 所以说你可能要受这个困扰会比较多一些。 嗯。 另外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油烟对于窗户的这样的会比较大。 对。 而且呢，您还要时常关注一下这个窗户有没有开启，有没有关闭，会把我们的火苗吹灭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嗯。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别的其实还好。技术上没问题。 对。其实我如果觉得您要是缺的是储物空间的话，您可以把阳台两面的墙给它做起来，对吧？因为也没有窗户，也没有涉及到任何的遮挡，做成柜子，通天的柜子，这样的话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储物的功能。而厨房您有5.4米，而且您的整个的宽度差不多也得到将近3米多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做一个一字形或者小 L 的橱柜也应该差不多够您用了，是不是？能不改就不改啊，现在能够用的情况下就不要再把阳台给占着了，因为毕竟阳台还可以不仅储存一些厨房用的东西，您还可以存点别的呀，是不是这意思？ 嗯， 否则的话，您整个这个8.4平米的空间全部只能用来做厨房了，啊，再给他留一些空间。这是我们个人的建议啊。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住在876啊，汉字住在数字876，或者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再看第四个问题啊，这是粉色小毛甲，小马甲。毛的马甲，他说我的房子是80多平米的两居，现在想要重新装修了，请设计师给一些意见。他的具体信息是这样的：4口人，孩子3岁，老人60。他呢是老师，有的时候需要熬夜做教案，最好能有一个相对私密一点的工作空间。最后再让博士看看我们家的户型啊，谢谢。来吧，先给妙手。 好， 四口人， 我们现在看了这个户型图之后，还是那句话，我其实真的有点不是特别的能够看得懂这个结构，哪些是承重墙和轻体墙。 嗯， 我们假定啊，就是这个卧室能够改一下门的情况下，其实是最理想的。我们将卧室1和卧室2的门分别都向北开，改在向北侧，这样的话，那个卧室2中间这块空间就可以完全利用起来了，就会增加很多的面积。 嗯， 这是我们第一个。不过您真的要看一看这个墙体是不是承重墙，是否能动。这个我从图纸上看不太出来。 嗯， 如果能动，当然最理想的。另外呢，您我也给您提一个建议，就是您像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么大的大阳台，这个阳台其实，利用率并不是特别的高。我给您提建议是，您做成2个阳台。第一个阳台呢是卧室1的一个阳台，它的位置正好是在我们的这个卧室通往阳台的这个左手边这个位置，齐齐的我们给封起来。 嗯， 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我们客厅和卧室之间的隐私能够相对来说好一点。 嗯，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问题了，就是您是一个老师，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工作空间，在卧室里面可能会有点相对来说有点打扰，有点干扰。那么在客厅里边呢，要有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空间，好像又有点不是很好找这个位置。所以说 我已经帮他找到吉凶位了， 是吗？ 然后咱们可以聊一下。 对，一会儿你再说。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将这个，因为有一个1.6米的宽度阳台，我是觉得这个位置当做一个工作案台，这个尺寸还挺好的。所以说，您可以就着我们这个大阳台1/2的这堵墙体，您可以放在这儿当做一个工作的地方。我是觉得应该还好，问题不是特别大。 就是其实也是放在卧室的那个阳台上。 不，要我应该会放在客厅。 放在客厅那个阳台。 对，在卧室里边或多或少会有干扰的。对，我还是宁愿。 但是人家还得在阳台上晾衣服呢。 哎，不影响，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在上方晾衣服跟在侧边没什么 影响的，也是啊，滴的水拿个盆接着就行了。 不，都水干嘛？ 哦， 对，全部都是水干的。如果真是有一些不水干，就直接手洗一些小件衣服的话，在卫生间里面直接淋完水之后再晾，都是这种形式。所以说您大不了的话，您晾衣服可以在卧室阳台里边晾，然后工作呀可以在这个客厅的阳台里边还可以。 好的，好的。 对，我们看看博士有啥好意见。 来，博士。 这个户型跟我当时看过一个户型啊是如出一辙。 嗯， 然后我那个朋友因为他是做那种类似于编剧或电影剪辑的， 嗯， 户型也非常相似，他当时就给我提出一个要求，我晚上经常要加班，但是有老人小孩，能给我找一个单独的独立空间吗？嗯，这个房子的一个独立空间的位置，我可以建议它放在，它是西北方不是缺角吗？西北方这一块有一面墙面，我建议它可以做出一个3-4平米的错层，嗯，也就类似于一步台阶上来。 嗯， 可以放一个简单的电脑桌，然后完了在这一块可以办公。而当时我建议我那个朋友为了说有房间的感觉是怎么做呢，做一种软格，就类似于咱们洗澡的那种浴帘一样，但它是折叠式的，等于他要是晚上加班不希望被人影响的时候，那个帘子上因为上面有轨道，它可以直接拉起来，就像整个房间，而白天的时候直接打开，非常的私密。 嗯， 而恰巧这个房子正好在靠近西北角这个位置，如果能做一个大概2米乘2米或多一点的错层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看它这个客厅的宽度有7米925，其实完全4平米左右隔出来是很够用。 嗯， 这个刚子应该能看到这一块。 那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像刚刚博士这么说的话，餐厅放在哪儿呢？他现在你说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原来放餐厅的位置， 原来放餐厅的位置 应该 是 啊。 哦，确实有这个问题啊。 哎呀，其实餐厅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某些地方吃饭， 嗯， 它其实不仅仅是吃的这些菜，还有看的一个是环境， 嗯， 而不仅仅是室内的环境，我们其实更愿意靠在边上，靠在窗户边上， 嗯， 所以说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有很多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能够将这个餐厅能够放在阳台上，因为说实话房间不大，多走这一步，多走这两步，其实没有任何影响， 嗯， 但是从一个光线好、视野好的地方就餐，那心情一定是不一样的。 是， 对，所以说如果真的是以这种方式去采用的话，您可以考虑考虑 放在阳台上， 哎，将我们餐厅放在阳台的这个地方， 真棒， 也很好。 嗯， 这是 毕竟靠窗的还在加价。 对对对，啊，小妙手真好，一看人家这大阳台啊，把什么都往阳台上放啊，人家办公也放在阳台上啊，人家这个吃饭的地儿也放在阳台上。当然，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就是每个人说出自己的意见，有可能是可以帮到您的啊，有可能您会采取一下啊，或者说您觉得哎，我觉得妙手的设计意见非常好，或者说我觉得博士的设计意见非常好，能够帮到您就是最主要的啊。好的，来来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这是最后一位朋友啊，贾天明的问题，他说：各位专家好，我的卫生间呢需要重新装修，虽然不大，但是还算方正，怎么安排好呢？目前的情况是，马桶就在如户型图上所显示的这个位置，旁边呢就是手盆，淋浴就在马桶的正前面。然后咱们先回答这个，最后还是让博士帮他看看户型的问题。 好，好，没问题。 嗯， 这个卫生间其实很好改，那现在的这种形式一定是不合理的啊，毕竟那个淋浴离门这么近， 对对， 然后会有问题。 对， 您可以考虑考虑，淋浴是放在马桶的边上，也就是现在放洗手盆的位置。 嗯， 您把洗手盆往哪挪？往门口挪。也比如说可以放在靠近厨房的这个位置 啊， 嗯，而且呢，您还要改一下门向。现在就是进门之后，门的把手是在左边，您可以把这个门的把手放在右边。对，这种开机方式，我觉得里边就很好用了。您可以把洗衣机放里边，您洗衣机可以考虑，比如说，阳台如果有地儿放就放，没有下水的话，我们可以放在厨房里边。 嗯 嗯， 我们还看到厨房和卫生间有一个小窗户呀。 这不一定是窗户， 这不一定是窗户， 不一定是窗户，对。 那这能是个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是一个轻体墙的洞口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不应该有窗户。 哦，对哦，按说应该不应该有窗户啊？ 嗯，有窗户也会堵起来，不要有的不好。 嗯，好的。 串味儿不好。 对对对对对啊！而且你还得有隐私的问题啊，对不对？来，我们再让博士看一看他们家的户型有什么问题。 这个户型所缺的这一大块东南角跟正南角，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它的镜像户型。 嗯， 这个首先确定一下，如果是镜像户型的话，这个没太大问题，就正好在朝南的这面墙上挂幅画可以解决。如果不是嘛，我就建议摆放一盆竹子。 嗯 嗯，这个就解决方案。